剪不断，理还乱，是一愁。别有你看滋味在心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的《独上西楼》，这首歌呢也是邓丽君当年那张著名的根据古代诗词谱曲的专辑《淡淡幽情》当中的开篇之作。而这张专辑当中呢，还包括著名的后来被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是一个歌手心声的袒露。在台上呢，希望听到掌声，而且呢，到自己老了不能唱也走不动的时候，也会为你献上灿烂的笑容。而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呢，也是当年羽泉在《我是歌手》第一届当中夺得冠军的时候演唱的歌曲。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我们同享光荣，愿我们的梦

在身边的时候，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来自郑中基的《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郑中基的深情歌声之后呢，下面我们来动感一下，这是来自平民天后徐怀钰的一首歌。徐怀钰的快歌还真的蛮多的，像怪兽、向前冲、我是女生等等，不是轻松的就是节奏很快。而下面这首呢也算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叫做那那那。 谁也不准先离开，秘密全部说出来，不偷偷谈恋爱。谁也不准不愉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徐怀钰的那那那之后呢，来听到一首周杰伦的歌。周杰伦最近话题很多啊，娱乐圈永远是不缺话题的。来自周杰伦，黑色毛衣。 一件黑色毛衣，两个人的回忆，雨过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还爱你，你不用在意。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听到的是来自齐秦的《丝路》，这个丝路呢，就是丝绸之路的那个丝路，是来自1996年底齐秦推出的一个专辑。当时呢，他刚刚和王祖贤复合，所以呢，在专辑当中呢，他写到了这样的文字哦：丝路不只是一条路，它只是一个去处，那个地方只有方向而没有尽头，很像爱情。当然因为最终王祖贤和齐秦并没有走到一起，所以这个专辑呢也成为了现在齐秦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感情的一个纪念。继续下面来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专辑当中的歌曲《开始懂了》。

这是来自张德兰的非常经典的《春光美》。这首歌曲呢，本来是台湾的歌手李碧华讲述秋天的一首歌曲，经中央电视台的邹友开妙笔一挥，变成了一首歌唱春天的歌。当然这也跟这首歌是出现在春晚这样的特殊舞台上相关联啊。好了，我们今天的留声地带节目的最后呢，一起要分享到的是这首来自王杰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是谁的心？还